所以说你那手指盖长灰指甲长棱子了，没有营养圈了，老容易折甲断甲，是不是啊？怎么办？哦，养肝血，是吧？这是把肝的作用给大家重点强调，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心脏和肝脏的关系，是吧？论五脏十大关系，首先是心脏和五脏之间的四个关系，是吧？这个和肝脏就是第三个，心肺心脾我们讲完了，接着讲心肝，心和肝的关系啊。心和肝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母子的关系。谁是母谁是子啊，是吧？你不要认为啊，那心脏是君主之官啊，作为君主他就得给人当爹当娘，那非也啊，非也。肝五行属木，心五行属火，木可生火，何况我们大家注意啊，人这心脏啊，西医叫波动，是不是啊？心脏得跳啊，老百姓俗话叫跳啊，我们中医叫什么呢？叫舒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心脏能收缩能舒张，是吧？它本身就是一块一疙瘩，这北方话啊叫一疙瘩肌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块肌肉能收缩能舒张，哎，这不就是曲直吗？啊，谁主曲直啊？啊，肝主曲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什么是肌肉啊？啊，肌，肌是有力量的肉，我们叫肌。啊，什么是肉？那个肌放松了，它就是肉。所以肌肉，哎，平时认为是我们在健身房练起那个肉，是吧？哎，其实你要把它理解开，肌肉普通话指的是一个名词儿，而中国古汉语当中，肌是肌。有力量收缩的那个肌，收缩起来那个肉它叫肌，而当肌放松了，有力量这块肉它放松了，哎，那叫肉。所以说你像那个健美运动员啊，我们中医是反对的，为啥呀？他平时啊不使劲儿，不用力，那个肌肉也鼓大包。哎，你注意啊，我这儿呢也算闲话啊，也算给大家善意的提醒。长时间大体力的健身的运动员，我提醒你，防肝硬化，防肝纤维化。为啥？你把一身那肉都练成腱子肉，练成疙瘩肉，练成死肉了，你肌肉僵化，你就肝硬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反过来，你重症肌无力的，你肌肉没有收缩的力量，你那肝它就弛张。是不是啊？你肌肉萎缩的，你那脾它就出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脾主肉，肝主的是筋，也叫肌，有弹力吗？你看哪根筋它能使力量？它都是肌肉收缩有力量，这大家把它认识好、了解好啊。所以这是一个知识点啊，我们学中医健康管理就要恢复我们人、我们中国人本来的知觉，知。一方面代表知识，一方面代表你要有什么呢？哎，感知的能力，是不是啊？你只有有知识了，你才能正确认识周围的事物，是吧？所以中医就是恢复人的知觉。什么叫觉？觉就是感觉，是不是？掐你指头疼吗？是吧？知道这个什么呢？麻吗？哎，你如果连饥和饱都不知道了，那不知饥饱，那脾胃出问题了；你不知道饿，那胃气出问题了；你不知道疼，那神经出问题了。所以知觉，知觉恢复人的知识、知道的文化，进而让人感觉大自然。啊，现在好多人活得麻木，没感觉，一顿饭吃完了是香是臭不知道，是吧？一觉睡醒了，睡得香不香、甜不甜、做不做噩梦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甚至上学听课，一堂课老师讲下来，老师讲的知识点什么不知道，麻木的生活。所以现代人呢，啊，经常慨叹啊，说现在生活没意思，啊，人的这种没意思，这种心阳不振的表现， 就是人缺乏知识，缺乏理性和感性，缺乏知觉的一种表现。所以中医它不单研究的是这个生理学病理学，它还研究的是社会学啊。所以不少人通过我们中医健康管理，哎，啊，多年久治不愈的抑郁症怎么得到调节了，是吧？我们中医养生健康管理，我没说调你抑郁症，你抑郁症怎么好了？它抑郁症本身就是生理加心理加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，对吧？那心和肝之间的关系叫肝为心之母啊，肝为心之母，而且这个心脏啊是君主之官，它还不受邪，所以啊，你像这个心脏病，什么心肌无力的，啊，心动过速的，心动过缓的，是不是啊？心绞痛的，哎，你当心脏有病的时候，你得看看你那心脏的左膀右背，你那个丞相和大将军是不是出问题了，是吧？以前我教过大家一个衡量心脏力量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握手，是吧？你包括在西医那儿中风后遗症为什么要测那个肌力啊？大夫一伸手来，来抓我手，使劲握，是吧？他表面上是测这个患者的那个手的握力，是吧？肌肉的力量，而实际上我告诉你，中医也有这一套。其实你手握的力量就是你那心肌的收缩力啊。有的人不明白啊，我们测手的力量干什么呢？你哪是测手的力量，人手握的力量就是你心脏的收缩波动的心脏的力量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已经把这个肝脏啊，整个肝的脏腑系统它的重要的生理作用给大家做了概述啊。那么今天就说说心脏病啊，有哪些心脏病我们需要寻求肝的脏腑系统的调理和帮助。大家伙最关注的就是心肌缺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说这心脏它就是泡在血里头啊，啊，怎么还有心肌缺血啊？哎，在这儿呢，我想给大家说一个常识的知识，也就是关于啊，心脏病当中的心肌缺血和血压之间的关联，以及血压和肝的脏腑系统的关联。哎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心脏病要调肝。我们平时说血压呀，都是成双配对的说，一个叫收缩压，一个叫舒张压。就这个名字大家就听到了啊，收缩压它是高压，舒张压呢它是低压。那么究竟是谁收缩时的血压叫收缩压？那么又是谁在舒张的时候的血压叫舒张压呢？不少人认为，哦，血压就是血液对血管壁的测压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测血压勒到胳膊上，那一定是胳膊里边的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吧？其实则不然。这里所说的收缩和舒张，指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发动机，我们的君主之官，我们这个心脏，它的收缩与舒张。从西医的生理解剖学上，我们把这心脏称作为循环系统当中的发动机。心脏一收缩，把气血射到全身，是吧？心脏一舒张，哎，把什么呢？血液从全身回流到心房，啊，而后血由心房，心房收缩，把血压到心室，再由心室射向全身。这说的是体循环，当然还有一个肺循环。体循环是全身的气血供给及回收，肺循环呢是把血运到肺去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，再回收回心脏，是吧？这是复杂的生理学和解剖学，是吧？那我常给大家讲啊，我说我们聪明人就是要把复杂的事儿简单化，是吧？怎么把复杂的事变简单化？所以大家你注意了，我们常说的那收缩压，那个高压，它是心脏在收缩时的血压。那这个血压，它就是给全身供血，而它供的最高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脑。所以我们平时测血压，哎，你高压多少啊？啊，我高压130、140，我说好，这是正常血压。啊，你说我血压150、160，略高了。啊，178，告诉你，脑供血不足了。是吧？说178怎么还供血不足啊？因为你脑缺血，心脏才要拼命的收缩来给它加强供血。就像人饿了才会拼命的吃，是吧？你刚吃饱饭了，你会拼命的再往肚子里塞吗？你不会。所以血压升高不是病，是人为了补足脑的供血的缺损和不足而升高了血压。所以血压升高是有原因的，高压高是因为脑供血不足才会升高血压，这是人的一个自保。而现代医学呢，它只是用化学药物把血压给降下来，它不去解决造成血压升高的原因，那就成了隔着靴子挠痒痒。所以现代医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，也逐渐的认识到了高血压病不但要降压，更要解决高血压病形成的原因，改善心脑供血。哎，这是现代西医从指标到人性化的一个转变。哎，这是可喜可贺的啊。这说完了收缩压，说那舒张压。什么叫舒张压？就是心脏舒张，血液回流到心脏，为它向全身输送血液做准备的一个前提。所以舒张的时候，也就是心脏放松的时候。啊，心脏放松的时候，也就是心脏的肌肉放松、血管放松、冠状动脉供血的时候。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个，你到医院打针，咱不说打静脉针，说打肌肉针啊，给屁股那个打肌肉针，哎，那个护士都说，哎，放松啊。而且呢，他先拿这手啊敲一下你那个臀部，哎，你误认为打已经扎上了，你紧张没扎上，刚一放松，嘣儿，那针扎进去了，是吧？而且我们小的时候，是吧，孩子淘气，哎，看那个蚊子叮到人的胳膊上了，我们怎么抓这个蚊子？有的时候那不简单，你上去一巴掌把它拍死不就得了吗？你一动蚊子飞了，哎，所以那时候孩子啊，我们都，哎， 很聪明啊，看那蚊子往胳膊上一咬，好，使劲一握拳，一使劲肌肉收缩，皮肤紧张，怎么着就把那蚊子那个那叫俗话叫嘴啊，实际上叫吻，是吧，哎，夹住了，他到皮肤的吸血那嘴夹住了，他跑不了，你这时候再把他拍死，对不对？所以和打肌肉针要放松臀部肌肉一个道理，你肌肉紧邦邦的时候针是扎不进去的，你针扎不进去，蚊子的嘴都拔不出来，请问血管冠状动脉的血能流进去吗？所以心脏收缩的时候它是不供血的，只有心脏放松的时候舒张的时候你冠状动脉才能供血。所以啊，低压是心压，是给心脏供血的血压。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我为什么讲低压低于60的时候和你高压180的时候危险程度是一样的，你高压180脑袋要得中风了，你低压60心脏缺血，心脏要得中风了，哎，这是低了不行。那高了呢，低压超过95心脏神经就紧张，供血供不足了，超过100开始心衰，超过112这心可能叫心律衰竭，是不是啊？那叫严重的危险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低压是心压。哎，好了，了解了血压的高压和低压，心脑的供血之间的关联，我们回到肝脏这儿，是吧？心脏要供血，心肌要收缩和舒张，这我们上回讲了，肝主曲直啊，肝主这个什么呢，筋，而心肌细胞心脏的肌肉的收缩与舒张由肝所主，由肝所主。所以低血压啊，低血压，哎，你低压老上不去叫肝血大亏，哎，我们要从补肝血来挑起，是不是？因为肝藏血呀，肝又主着肌肉的收缩力，所以心脏是君主之官，它是不受邪的。所以心肌缺血，你是去盲目的扩张心脏的血管，你还是给心脏这个后脊部队啊，给这肝血调和了，让这肝它能调达放松这个心脏的神经。所以哪个是关键呢？哎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心肌缺血的患者要心肝共同的来调养。所以哇，我们补肝血，同时啊，肝血足了，它去养这个心脏心肌，铁皮石斛来养这个心，这是补肝血来养心，叫虚则补其母，通过补肝之木来养心之火，哎，这么个调固的方法啊，调固的方法。那心和肝之间的关联，我们还说到了手的握力啊，它决定了心脏的收缩力，因为这都是肌肉的力量。那为什么心脏病人不能锻炼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有一个隐匿型冠心病的人到医院检查，做普通的心电图没查出来，结果呢跑平板啊，就是连上心电图跑平板，叫诱发劳累型的冠心病，隐匿型的冠心病，要诱发出病态的心电图。啊，这我给大家讲过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电呢？你打开开关接上电源，灯亮了，你断开开关断了电源，灯灭了。所以那个心脏病的心电图，你犯病的时候它是病态心电图，你缓解了你没发病的时候你就是健康的心电图。除非你是心梗，你器质性变化，你那个病是持续的，你那个病态的心电图也是持续的。所以现代人呢， 为了发现隐匿性冠心病，就背那个什么呢，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随机来监测啊，监测你心律失常到底一夜能发作多少次，进而实现对心脏病的早发现和早治疗。而这个什么呢，哎，动态的心电图，哎，就通过跑步把心肌缺血诱发出来，通过心电图把它捕捉到，把它记录下来，把这病做诊断。结果一跑，好家伙，心脏病勾出来了，是吧，劳累型的心脏病吗，冠心病吗，哎，犯病了，心电图也记录下来了，哎，但是因为抢救不及时，这个隐匿型冠心病死于心脏病猝死。所以在这儿告诉大家啊，心脏病人不能锻炼的道理就在这儿了。为什么呢，久行伤筋，因为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心脏，是吧，你过度运动，你跑步啊，劳累啊，熬夜呀，饱餐呢，你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气血供给给它提供能量，而这些都需要心脏加大负荷，是不是，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要养，这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胳膊腿休息，这养的目的是减少胳膊腿和胃肠的气血消耗，也就减少了心脏的往外博血的负担，减少了心脏博血的负担，心脏才有舒缓的供血和营养的时间，是不是，所以说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他不理解这个事儿啊，他说哎呀，我有心脏病，但是我胳膊腿没病啊，啊，这点活我能干啊，100斤大白菜我自己往楼上扛，我就是心脏病，我不犯病的时候我胳膊腿有劲儿，是你胳膊腿有劲儿，你扛着100斤大白菜你胳膊腿劲儿哪来的，心脏供血送到骨骼肌，送到腰上，送到什么呢，你运动的腿上，结果心脏病突发，到医院抢救及时，花了5万块钱装个支架，这100斤大白菜太值钱了，你给人10块钱用不了，人家卖白菜的给你扛楼上去，是吧，这叫啥，这叫舍命不舍财呀，是不是，哎，所以生活当中这样的血淋淋的教训是不少见的，所以在这提示大家，心脏是一个很能够吃苦耐劳的器官，所以我们常说心脏病叫不发病则已，一发病就要命，所以心脏病的病人是吧，临床医生把它分为3度心衰嘛，一度心衰是平时不犯病劳累后犯病叫一度心衰，2度心衰是什么呢，哎，简单运动就犯病就不用劳累了，这叫2度心衰，3度心衰是躺在床上是吧，鼻子插着氧气说话都犯病，上厕所都犯病，那就到了鬼门关半条命了，所以但凡是心衰，哪怕你只是轻度的劳累后才犯病的一度心衰，那我也告诉你，如果你过度劳累，如果你不重视疾病，或者情绪剧动波动，也可以诱发心衰发作，要了性命。所以我们对心脏病的预防和保护，是吧，一定要引起重视。而因为心和肝之间的关联，心为君主之官，肝为将军之官，所以在人心衰的病人时间久了，尤其那个慢性心衰的人，他就会出现肝的肿大，甚至肝的硬化。这个临床医学上叫代偿，啊，叫代偿。所以在心脏病的救治过程当中，你只是西医的什么输液打针，啊，只是为了救心脏而救心脏，往往因用药过度导致的肝损害，甚至因为过度利尿出现的肾功能不全，临床上也是不少见的， 所以五脏皆兄弟。明白了五脏六腑的关系，你不是有了取舍，说得我就为救心脏，就像肝硬化吧，就像那个肾衰竭吧，或者肾的老本多，我多吃点肾的老本为了救心脏，不是的啊。人这五脏是牵一发动全身的，所以叫五脏的平衡。所以在这提示更多的老病号，是吧？你急性病当然医生抢救咱们说不上话，插不了手，是吧？而慢性病的调理一定不能顾此失彼，一定要注意五脏的平衡调节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惠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我们常给大家说大智慧，什么是大智慧啊？大智慧不是小聪明，不是弄巧成拙，而是本着自然天成的法则，顺其自然的去调理人的五脏六腑，元气本源，应和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原则，补足五脏之气，让人呢不得病，少得病，让人呢健康长寿，而且呢要心情愉快，让得了病的人呢能够减少化学药物的依赖，减少慢病的急性发作，减少手术开刀，是吧？而通过呢自然的食疗，我们为什么要补五脏？补五脏补的是啥？补的就是五脏的营养，补的就是五脏的肝的生发、心的发散、肺的收敛、肝的封藏、脾的运化之功。所以有人就问我了，说保健品能不能吃一辈子啊？保健品的常年的调养、健康的调理和那个高血压一辈子终身吃降压药是一回事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一回事。药物是来治病的，保健品的调养是来保命的，这是他们最本质的区别。降压要控制血压，你吃它降，这是早期，你不吃它就升高，甚至于到了高血压十年得冠心病，20年得脑中风的时候，你不吃降压药，或者降压药你吃的不够，它不单是升高血压、血压失控的问题，是一命呜呼的问题。所以终身服药吃的是药物的控制，是药物透支了你其他的脏腑的健康，来补救你疾病的不足。我把它称为拆了东墙补西墙， 所以吃药是暂时的弥补病痛，而换来的代价是透支元气，伤及五脏，甚至于是缩短性命。所以终身服药不是这个病需要药，而是人用药抢人的元气，是吧，让病不发作，那代价呢是缩短生命，承受痛苦，我们把这个叫毒副作用。因为它是后天的，不是人天生本来的东西，也不是大自然的东西，是外源性的。那么养生，我说了，通过科学实践中医健康管理学，让人没有病痛，多活20年，是不是？谁告诉你吃药能长寿的？没有吧？吃药是暂时缓解病痛，那付出的代价是什么？是肝肾的损害，寿命的缩短。所以药吃的越多，人的命越短，是吧？哪个百岁老人，哪个长寿的老人，都是少吃药或者不吃药的人，没有说我越吃药活得越长远，说哪个药吃了让我能多活多少年，没有。而中医健康管理，我们内补元气，调和五脏，我们给大家吃的都是天然的食疗，天然的食物，是不是啊？包括我主张，我说大家吃维 C 不要去药铺买，你到菜市场买新鲜的水果，因为那个维 C 是天然合成，你药铺的维 C 再贵，它是化学合成，化学提纯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以天然的食材，天然的营养，补了人的元气，补了人的五脏，补了人的不足，它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它是从大自然攫取材料来补你那个残垣断壁，所以它不伤害你的五脏六腑。所以呀，我们中医健康管理学是对应了四季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调和了五脏，是吧？一年有四季，一天有四季啊，人这一生当中有四季，我们把天地人自然的和谐的统一起来，我们辨证施养，需要什么食补，需要什么保健，补其五脏不足。这个时候不是为了增加服药，是为了减少服药。因为你的肝脏它如果调达了，你就没有肝风内动了，你就没有抽筋了，你脾胃弱了，吸收不到食物当中的钙，我们给你提纯成植物的钙粉，五子为粉。你的脾胃弱了，胆汁啊化的能力下降了，我们就给你提纯动物骨骼当中的骨胶原软骨素，而后呢让中药补骨调和肝肾，肝肾足筋骨壮，你骨质疏松没了，骨密度好了，恢复到健康水平，但是你还得衰老。不管是吃药还是吃保健品，没有长生不老的，所以衰老了就得不断的补足你的骨密度。60岁的人，你相当于90岁的人的骨密度，压缩性骨折的时候是病，你60岁的人，你恢复到了60岁的骨密度，你就健康。但你到70岁的时候，你的骨密度通过骨碎补，通过肾精足，你还是60岁的骨密度，叫年轻态。所以保健品是不是吃一辈子的？你说我60岁，我就想有60岁的心脏，60岁的骨密度， 我不想年轻态，是不是啊？我就想到点了，关机了 ，power off 了，没人管你，谁强求你？你说我呀，家里条件好，国家呢，现在政策好，给我退休金，一个月3000多块钱，原来是吃喝花2000，剩1000给儿女存着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是吧？我现在呀，脾胃好了，1000吃喝就够，剩下1000吃保健品，是不是？剩那1000，我再给自己补好五脏。我一个月花1000，我能多活10年，我能多花国家再给我10年的退休工资。你花钱是买命的，你花钱是买时光、买快乐呢，是不是啊？广大的中老年朋友，大家一定要清楚，保健品不是吃一辈子的，但是你能吃一辈子的，你比那些把保健品当药吃的人要多活10年，而且少受罪，少有症状。因为健康调理不是药，是用天然的方法补其五脏不足，让五脏元气恢复自己的功能，恢复全自动的功能。那半条命的人，你再怎么补也恢复不到全自动的功能了。那么我们能达到的就是调理着相应的五脏元气，你多活了3年。这3年不是痛苦的活，是把剩那点元气合理的用完了，寿终正寝，没有遗憾。到点了都得闭灯睡觉，人生有生就得有谢幕的那一天，这就是天然的规矩，这就是天然的什么呢？法则，谁都无法改变。所以呀，别把保健品说成药，那个害人害己，更别把药说成保健品，治好了病是功，病好了再吃药吃出毒那就是过。所以医生有医生的职责，中医健康管理有调理的义务和任务，我们就要各司其职，高下不相慕。特别养肝，是吧？是对肝脏的不足和亢进的调理。同样，养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肝配合好五脏的调养，让五脏的调养五行平衡了，就是为了元气的蓄积，而最终就是为了长寿，为了少得病，为了没痛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我们养生的初心。那句话怎么说？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。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，你尽管开刀，因为到了什么呢，疾病的某些程度，你不开刀又活不了命啊。所以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，希望大家的养生科学客观合理啊。那如何科学客观合理？就要熟练掌握五脏的十大关系，元气和五脏的关系，五脏和生命的关系，五脏和人的四肢百节的关系。所以今天五脏十大关系我们说到了心脏和肾脏的关系。我们说心肾相交好睡眠，心藏的是神，主的是血脉，肾藏的是精，主的是脑髓和骨髓还有骨。肾还有主水纳气，主人一身之阴，主人一身之阳的作用。所以可见呢，肾则坐将之官，那么心肾的关系是一个很重大的关系，是一个关乎到睡眠，关乎到血压，关乎到心率，关乎到什么呢？服不服肿，关乎到中风后遗症能不能恢复，关乎到有没有脑萎缩，关乎到有没有骨质疏松，有没有肾炎血尿， 甚至有没有尿毒症的关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在养生中也有金秋猛于虎的说法，秋之养生，一则冬病秋防，防复发，防加重；二则生津润燥，濡养全身。秋之收获不仅在于田园山水、丰硕果果，更在于收气血、归五脏，脏腑协调，百病不扰。北京博医堂特在8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金秋馈赠活动，为您的健康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咨询北京博医堂各专属门店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，铸就百年博医堂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说的是心肾的关系。心，心为人的君主之官，主血脉，又主着人的神明。那么肾呢？肾为人体的坐降之官，是吧？好多中医学者就研究啊，这坐降之官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我们翻阅了好多史书啊，没有这个官职啊，没有坐降这个官职。那《黄帝内经》上为什么说肾者坐降之官呢？哦，后来我们发现了有什么官职呢？有一个降坐之官啊，降坐之官。你包括古代把这个法医叫什么？叫仵作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验尸官仵作是吧？哎，那么降坐之官是干什么的呢？哎，是给皇帝修这个皇宫的，是吧？哎，修这个城墙的，啊，包括造这个运河的，啊，搁现在一理解那是啥？那就是总工程师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盖房子，小到盖房子，大到修城池，是吧？修运河，啊，这都是将作之官。哎，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了，是吧？这肾是干什么的？啊，肾为人体先天之本，啊，主骨生髓，主髓纳气，主人一身之阴，又统摄一身之阳。就这三句话，是吧？这肾的责任可就大了去了。所以呀，这个肾主骨生髓，骨头是什么？骨头是人的构架，没了骨头人就是一滩泥，对不对？髓呢，哎，心脑同源呐，这脑髓，哎，它既连着心，又为肾经所主，啊，肾所滋养，哎，可见肾和心，它是有着密切的关联和相互影响作用的。那么主水纳气，是吧？水不用我说了，啊，人是什么做的？人是水做的。地球呢？啊，地球是水做的。有依据吗？啊，人身体当中三分之二，啊，精确到数字就是66.7%由水分子构成，是不是？所以把人体的水分全都刨出去，那人就变成了一罐骨灰了，对不对？那同样啊，地球三分之二由海洋覆盖，三分之一是陆地面积，地球也是水做的。所以人呢，就是生活在这一个水的星球上的一个水的精灵。所以我常给大家讲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水土就是一方的生命，是不是？ 人67%、66.7%是水，是吧？2%是水，啊，1/3呢是有形成分。那么地球刚说了，2/3是海洋，1/3陆地，所以一方水土，2/3取决于水，1/3取决于土，养一方的人，所以一方的水健康，山清水秀的地方，那出的就是健康的人。你这地儿水污染了，那就是中毒的人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主水纳气，刚说了一个主骨生髓，哦，还有一个肾主人一身之阴，又主人一身之阳。你说这肾它不是一手遮天了吗？是吧？这一手遮天，功高盖主。你说这肾它会不会毛权篡位呀？还说得了啊，那个心脏啊，你别当这个君主之官，咱俩换换位置，是吧？你那心脏啊，你上腰这儿来，我这肾呢，我上上面去，是不是？我站在你头顶上，我也当当什么呢？君主之官。哎，非也。哎，《黄帝内经》上说，凡12官，不得相失，高下不相慕。可见人的五脏，哎，他们之间是非常忠诚的，啊，非常忠诚的，哎，同时呢是相互辅佐的。所以呀，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，是吧？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，啊，讲求叫仁义礼智信，是吧？说的是啥？说的就是五脏本来的生命功能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而这个肾，它主人之志，也重在信也，啊，也重在信也。那么肾有这么样重大的作用，那么自然而然，它也就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健康。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是五脏的十大关系啊，我们不是要说肾脏多重要，我们要说的是心肾之间的关系有多重要。想知道心肾之间的关系有多重要，我们先要学一个名词儿，哎，也是一句成语，叫心肾相交。啊，心肾相交。啊，当然了，它还有一句说法叫水火相济。所以什么样才是一个健康的人呢？啊，有的人说，哎，我老上火呀。你为什么老上火呀？是吧？首先我告诉你，你是肾精不足，是吧？啊，有的人说，哎呦，我呀老怕冷啊，是吧？那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肾阳不足。还有的人就不理解了，怎么着，上火和怕冷这是两个相反的病，怎么都病在肾上了？没错，哎，这就是我刚才后半句讲的，肾主人一身之阴阳啊，一身之阴阳，阴虚了是他的错，阳虚了还是他的失职，是不是？尤其是心肾相交，最说明问题。那么究竟什么是心肾相交呢？你看，心脏五行属火，是吧？肾脏五行属水。你像那些初学中医的人，一听这个，哎呦，不好，水火相克呀，实际上啊，这都太肤浅了。如果中国文化只是简单的生克，生就是好，克就是坏，那你就把中国文化给看扁了，给看俗了，给看浅了。 那么这里边的心肾相交，水火相济，恰恰说明了中医五行深刻的奥秘啊，深刻的奥秘。那么究竟什么是心肾相交啊？啊，我每年都要讲心肾相交好睡眠呢，是不是？不但心肾相交好睡眠，而睡觉好了就是心肾相交的表现。所以一个叫现象，一个叫本质。而且呢，不但心肾相交好睡眠，心肾相交好健康，心肾相交百病不生，心肾相交健康长寿，活天年。什么是天年？天年不是1000岁，也不是200岁，天年是两个甲子，120岁。所以啊，我常讲，我说活不过60岁，60岁是人老年的门槛，你一个甲子还没活到的人，那叫夭折啊，叫夭折。好多人常说哎呦我老了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到60岁才叫中年，过60岁你才进老年人的门槛啊。所以说为什么说老年病越来越多啊，为什么说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，看谁，就看60岁往上人的健康和长寿的状况。好了啊，闲言少叙，咱们今儿要把心肾相交说明白了，和心肾相交的心脏病的关系，是吧？失眠的调养，以及健康长寿，人一身阴阳的衡量，这是心肾相交当中的大话题啊。那么究竟何为心肾相交呢？哎，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铺垫，就是让你要明白这个理儿。心，五行属火，其位居上。哎，但是你这个火不能老往上烧，你这个火还要什么呢？暖于下啊。我们也常说呀，说这人呢，你别老抬着眼皮看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总有走下坡路的时候，哎，等你下坡的时候，点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人间冷暖。哎，所以人告诉你，你牛气的时候，是吧，你别太得意，别太张狂，哎，三穷三富过到老，这都是中医的哲学文化，是吧？那心脏五行属火，这火是往上烧，那它什么时候才能往下烧呢？哎，太阳落山，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哎，就是心火下行，阳入于阴的时候，哎，这叫心火下行。什么时候？是太阳落山，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这是心火下行啊。那么心肾相交是心脏的剃头刀子，一头热，我这心火就晚上我就去拥抱肾脏，我就想暖你吗？非也，是吧？你这面伸出橄榄枝来，他那面得有人理会吗？不是。所以肾属水，肾水上济，你水这东西它应该封藏在下面呢，那水怎么才能上济呀？是吧？这时候很简单呢，我们一烧开水，水咕嘟嘟咕嘟嘟一开，水蒸气就上济了。 下面是广告时间。北京方庄店是在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6号，电话是87557319 87557320。北京朝阳店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星月亮马酒店左侧，电话是18010401008 5139-5080。天津店的地址是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丰和东园2号楼3单元505室，电话是13102175167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咱们明天 再见。